等明天。呼啦啦，刮风了，轰隆隆，打雷了，青蛙叫起来， 呱呱呱，呱呱呱，快要下雨了，大家快回家。 树林里的动物都回家了，只有一只小猴子急得乱蹦乱跳。小猴子没有家，叫它回到哪儿去呀？它抬起头，望着满天的乌云，说， 老天老天，小雨小雨没有啥，大雨大雨不要下。 可是老天不理它，一会儿就下起大雨来了，哗哗哗，哗哗哗，小猴子给淋湿了。小松鼠从树洞里伸出头来，对小猴子说， 你为什么不造间房子呀？怪可怜的，快到我的树洞里来躲躲雨吧。 小猴子一跳，跳到小松鼠的树洞边，看了一看说， 不行不行，你的树洞太小了，还是等明天我自己造房子吧。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，太阳升得挺高了，小猴子还在睡大觉。等他醒来，已经快到中午了。小松鼠跑来对他说， 小猴子，你不是说今天要造房子吗？快动手吧。早着呢，等我玩一会儿再说。 小猴子一玩玩到太阳下山，他说， 造房子今天来不及了，等明天再造吧。 第三天，小猴子又睡得很迟才醒来，小松鼠又跑来对他说， 小猴子，你不是说昨天来不及了，今天造房子吗？早着呢，等我吃了东西再说。 小猴子东转转西溜溜，找到一片桃树林，专捡大桃子吃，吃了一个又一个，他吃饱了桃子才想起造房子的事儿。可是太阳又快下山了，他说， 今天来不及了，等明天再造吧。 这小猴子天天说等明天再造吧，过了一个月还没动手。一天，小松鼠对他说， 小猴子呀，你天天说等明天再造吧，到底哪天才动手呀？ 小猴子红着脸说，我这就动手，造好房子，明天请树林里的朋友都到我家来玩。 这回小猴子真的动手了，又是砍树又是割草，可是他才干了一会儿就不干了。 瞧我多糊涂，我不是要请树林里的朋友都到我家来玩吗？可是我还没告诉他们哩，让我先去告诉他们。 小猴子东奔西跑，上了大象家，再上兔子家，到了刺猬家，又走狗熊家，告诉他们说， 我今天造好房子，请你明天一早上我家来玩。 小猴子在树林里跑了一大圈，天早就黑了， 他想，等明天吧，明天我起个早就把房子造好了。 第二天一早，大象来了，兔子来了，刺猬来了，狗熊来了，小鸟和小松鼠也来了，到小猴家里来玩了。可是小猴子还在睡觉呢。 小猴子，你请我们来玩，你的房子在哪里呀？ 小猴子搔搔头皮说， 等明天我造好房子，你们再来玩吧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